见过爱情的模样，在幸福的人们脸上，在遇到爱之前幻想，在遇到爱之后疯狂。我曾在舞蹈中飞翔，那里曾是我的天堂。当你陪伴在我身旁，我想勇敢为你歌唱。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，让我爱到灵魂只为你忧伤。我眼里的光芒是你给的力量，幸福的方向是有你的地方。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，让我在爱的路上充满想象。最美妙的时光要和你来珍藏，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你地久天长。